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朱祁钰驾崩，一众嫔妃也将按祖制从葬，但在太子朱见深的请求下，汪妃得以幸免。然而负责传令的宦官已经出发，万贞儿快马加鞭赶到成王府，汪妃能否得救呢？ 此时万贞儿在成王府门前跳下马，幸好那两个守门中官是相识的，万贞儿冲进府邸大门，转过花墙，直往后面而来。转过回廊，便听到凄惨的哭声。万贞儿一眼便认出了5年没有见的宫女娟儿，正搂着顾安公主。她已然长得比皇太子还略高些，及年已7岁的妹妹，三个人正哭作一团。万贞儿将手放在顾安公主肩上问道，母亲在何处？顾安公主睁开她那双秀美的大眼睛，用手指了指后面的正殿。见此，万贞儿转身便走。正殿外面显得有些失修，门前两侧每边立着3名中官。万贞儿在他们未及阻拦时，便大声喊道，且慢。殿内有些昏暗，万贞儿从光亮的户外猛然走进来，一时有些看不清楚。他只觉得眼前正前方处有一身着华丽女子之红色身影，顾不了那么许多，便先一把抱住了。此时汪妃性命已近最后时刻，此前先是由曹吉祥派来年仅20多岁的宦官严美丽向汪妃宣读从葬圣旨，领旨后即使汪妃心怀那万般悲痛，却又无可奈何下跪谢恩。之后汪妃回寝宫梳好头，再更换亲王妃礼服，她穿上青色，胸前后背绣着金色云龙纹的居衣，外面 穿上红色柱丝大衫，大衫之上披上织金云霞凤纹霞披，之后端端正正地戴上九宅冠。更衣完毕，便到了那最令人心碎的时刻，同两个金枝玉叶般的女儿相诀别。母女相拥良久，不忍分离，场景之凄惨令人不忍描述。当万贞儿将汪飞抱住的时候，街头一架三匹高头大马拉的金黄色皇家鱼车被一架鲜亮的兵士及宦官簇拥着正呼啸而来。片刻之后，抱住汪飞的万贞儿终于看清殿内的情形。殿内摆设残旧，正北向南还摆着成王业已斑驳的红漆王座，殿内墙身已是裂缝满布。汪飞还活着，他面向正南，站在一张矮木木之上，脖子上套着的大红色红帛系在房梁之上，几个身穿青灰色中官服的宦官面无表情地围在汪飞四周，那条鲜红的红帛及汪飞身上的红色的柱丝大衫，在这四周灰暗的笼罩下倒显得越发红的绚丽。万贞儿双手将汪飞紧紧地搂住说道，勿扯木屋，我是东宫宫女万贞儿，皇太子向皇上请求免汪飞从葬，皇上已允。并不认识万贞儿的严伟丽说， 吾乃司礼监严伟丽，我问你何故要免？ 因当年王妃曾立祖一处。 你说皇上已允，有何凭证？ 我…… 万贞儿不敢说出他是亲耳听到的， 此事千真万确，不久必有送达，只求你等候片刻。 我已是奉皇上旨意前来，拖延不办，岂不令我犯下奉旨不行之罪？严伟立停了片刻，又说，你宫女无凭无据无端闯入，阻止我行皇上交下的公事，我看你也是不想活了。 贞儿。 此时万贞儿听见站在木屋上的汪妃的声音， 贞儿，你前来救我，我万分感激，以皇家惯例今日从葬也无话可讲，此乃皇家命妇命运，只是听那双女儿啼哭之声令我心碎，既不能变，唯有听从，你松开我吧，我去之后看在当年宫中你我一番情分上，请将一双女儿交付给我娘家人，不论先君身负何罪，这也是他唯一留下的亲生骨肉。 万贞儿不顾一切地喊道， 不，严伟丽，求你了，再等片刻。 你再不放手，我可立即杀你。 唰的一声，严伟丽抽出腰刀，向旁边的中官示意，将万贞儿拉开。两个中官上前，万贞儿并不理会他们，死死地抱住了汪妃，接近绝望地哭喊道， 太子殿下会来寻我，定会来寻我的，太子殿下你怎么还不来呀？ 这时太子那清脆带着焦急的少年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由远而近， 贞儿，贞儿。 当严伟丽率其手下退去，主殿中仅剩下汪妃、万贞儿、皇太子三人时，万贞儿将手放在太子肩上说， 太子殿下，此刻你是否应往前面安慰你两位妹妹？ 好。 皇太子便转身往前面去了。当万贞儿转过身来，汪妃突然在万贞儿面前跪了下来， 吓得万真儿连忙伸手要将他拉起来。 此拜并非为我，是带两位女儿谢万姑娘。 不，要谢也要谢太子殿下，是他恳求皇上的。 虽然太子殿下天性良善，但他对年幼旧事未必记得清楚，若不是万姑娘时常对太子殿下提点当年旧情，太子殿下也能记得。 万真儿见汪妃不肯起来，只好也在她的面前跪下说， 当年承蒙汪夫人在宫中以仁爱相待，这许多年每每想起，心中皆怀温暖，今日起一切厄运已是过眼云烟，望夫人忘却过去一切，专心为人母亲，真儿借夫人当初对真儿之言，我你不过是两个女子，眼望我们的孩子天真可人，心怀为人母亲之喜悦罢了。真儿冒昧以母亲身份，期望你我儿女平安长大，夫人也尽可享受这人生之乐。 当初立足景泰一处，汪夫人被废皇后名分，到头来却因祸得福。此时她年31岁，得以免除为景泰殉葬，继续享受人生49年以后，最终颐享天年，直至正德元年方才过世，享年80。薨逝后，明武宗君臣商议祭葬之礼，采大学士王敖之意，以嫔妃之礼入葬，以皇后之礼祭祀，被葬于夫君之金山景泰陵。正德二年，明武宗尊谥为真惠安和景皇后，当年被景泰皇帝废名号的汪氏，被朱家后代尊为景泰皇后，而朱见济生母景泰所立杭皇后，后到失去了名分，此为后话。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夕阳西照，乾清门琉璃影壁流光溢彩，乾清宫西侧有间南向的宫殿，名为雍肃殿，是英宗的起居室。雍肃殿面阔三间，大门在明间，门前肃立着英宗随身宦官。进门主殿设有大红雕漆玉座，后室三间，内部陈设雍容华贵，又不失舒适。英宗及皇太子之母周贵妃梳被榻上分坐左右，一位3-4岁的男孩笑盈盈地走上前来，他是皇太子的同母弟弟朱见泽。见泽生得同哥哥健身相似，但多了几分英武气。他在英宗被囚时出仕于南宫，他与哥哥见到父母拘谨不同，见泽与父母很是亲近，举止自如。此时朱见泽双手捧着一只鲜美粉嫩的大桃子送到英宗面前。 爹爹吃。 英宗笑容可掬地问道， 为何朕用？ 朱见泽聪明乖巧地回答道， 寿桃长寿。 英宗大笑，接过桃子，在一旁的周贵妃也是喜形于色。英宗对周贵妃说， 哈哈，此儿聪明过人，可造之才。 周贵妃抚摸着朱见泽的脸颊说， 臣闻朝中有人议论， 皇太子曾被废，将来即位恐对大明不吉利，殿下不觉见责，更是继承大统吗？英宗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 朕却有越级外朝大臣奏章议论此事，但皇储乃一国之本大事，不可轻易言变，他们兄弟都尚年幼，此事观其言行在意。 在平民之家，一家人欢聚一堂是日常情景，但是在皇家，此时英宗、周贵妃、朱见泽这种其乐融融的景象却是极少见到。皇帝嫔妃众多，因王朝无不以血脉为系，万代传承，皇帝子孙繁衍乃国家之本，源源不绝，是国运昌盛之标志。多纳嫔妃是为皇帝子嗣繁茂，多生子女乃皇帝对国家履行责任。明朝皇子公主出生后不久，通常由奶妈宫女专门照顾，皇子少幼便被封藩王，封地位于国家各地，方及成年便要就藩，皇子一旦就藩，便意味同亲生父母今生无得相见，即便母亲再思念儿子，也是空断肠而已。公主也是如此，成年一旦出嫁，便不得回紫禁城看望父母。而平民之家儿女侍奉父母天年，女儿可随意回娘家走动。就人间情感厚薄而言，同为夫妻子女之间，平民之家比起皇帝之家竟是天上地下。自古皇帝家庭生活可谓情薄如纸，而由于英宗八年的囚禁生涯，却使得他与一众嫔妃子女之间意外的亲密起来。景泰元年，经过一年塞外被俘生活之后，被瓦剌人送回北京囚入南宫时，他发现原在紫禁城后宫的皇后嫔妃，除了长子朱见深之外的所有皇子公主也同时被送入南宫，其中有皇后钱氏、皇太子生母宠妃周氏、宠妃刘敬妃、万宸妃、高淑妃、王惠妃、韦德妃、魏德妃、杨安妃、樊顺妃等等。皇子公主有王惠妃所生六月大朱见纯，万宸妃所生一岁朱见实，两岁朱见林，韦德妃所生两岁嘉善公主，魏德妃所生两岁纯安公主，周妃所生四岁重庆公主，杨安妃所生六岁崇德公主。已在塞外饱受艰辛，担惊受怕一年的她，一时间被这许多嫔妃所环绕，拜见请安，总算找回一些昔日尊贵的感觉。这南宫虽小，但至少也算独成一统。从此以后的八年间，为防止他同朝臣联络，南宫之中纸笔书籍一概欠奉，英宗盖无书读，也无字写，且门卫森严，更无法面见任何宫外人士。雕栏玉砌，汉宫秋月，不堪回首。夜晚面对着一轮明月，善抚琴的英宗除了弹奏几支古曲略略解去这心中忧愁之外，也唯有日夜陪伴身旁的嫔妃们慰藉他的心灵。每日南宫饮食皆由宫外自一个小窗送入，餐食粗淡，分量未足，一众嫔妃皆以英宗为先，皇后钱氏等日夜做些女工，暗自托人送出宫为英宗缓些食物。日复一日，英宗 同嫔妃子女们之间的关系便不再像以往那般淡漠了，却更像是平民百姓之家一般的亲密。八年间，在小小的南宫内，英宗亲历了新诞儿女时为人父亲的喜悦，也为在他面前早生儿女而感到切肤之痛。景泰二年，高淑妃为英宗诞下朱见树，万宸妃为他诞下朱见智。而同年，朱见智同母哥哥年仅两岁的朱见石却因病轰逝。景泰四年，万宸妃又为英宗诞下广德公主，同年周妃为英宗诞下朱见泽。景泰五年，高淑妃为英宗诞下隆庆公主。景泰六年，魏德妃为他诞下宜兴公主，万宸妃为他诞下朱见俊。八年中，那些年幼不知愁滋味的皇子公主们每天厮混在一起玩耍，在英宗身边穿梭往返，令落魄的英宗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其中宸妃长子朱见林与周妃所生朱见泽令英宗尤为喜爱。见林母亲宸妃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尤其善于安慰失意的英宗。见林是英宗次子，仅比长子朱见深小一岁，他在父亲的身边一天天长大。建林像他母亲，自小彬彬有礼。建林在南宫之内帮忙照顾一众弟妹，颇有哥哥的风范。而朱见泽诞于景泰六年四月十六辰，他出生时英宗望见窗外霞光万缕，旭日东升。不觉之中，随着建泽的出生，原本颓丧的英宗心中又燃起有朝一日重返皇宫的希望。他对建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常常在南宫亲自抱着他玩耍。一众嫔妃见英宗有了兴致，便对建泽也是格外关爱有加。囚禁生涯没有改变英宗心胸狭隘、仇仇必报的个性。不过八年同一众嫔妃子女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使其不仅对嫔妃们产生了亲切的情感，也对一众皇子公主生出疼爱之心。英宗对子女的疼爱之情，偏偏却对皇太子朱见深例外。英宗亲征瓦剌时，朱见深年仅一岁多，夺门之变后再次相见时，朱见深已然十岁。赴他太子位并非出于内心喜爱，只因为朱见深是长子，而且因为当初朱见深是被英宗的母亲亲自立为皇太子的。虽然朱见深是皇太子，但英宗在其一众子女当中反倒同他最为生疏了，情分也是最浅。朱见深太子位却如万贞儿所断言，并非不可动摇。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受到了哪些威胁？英宗会改立太子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